相依，何去无量阿僧祇劫，有佛出世从袈裟藏而来，又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，先乃地藏见听佛名破品之文，如来有无量的德，在名号中，我哋念佛的名呢，就念佛功德啦。念佛功德呢，见佛功德，受佛功德，不久就证佛功德，与佛相同。所以念佛啫，学佛啫。你唔学佛，你念咩佛呢？念佛的目的就是学佛。佛的名号啊，好多，每一个佛都一个名。过去古佛出世，无量无边咁多，都有功德。我哋凡夫肉眼呢，见唔到啦。地藏王菩萨，十地可畏以来，无量无边尘天劫。所以过去有几度佛出世呢，地藏菩萨亲眼见到，所以他讲古佛出世的名号，利益未来一切众生。所以地藏菩萨又说，由于过去啊无量，无量啫，不可以测量，阿僧祇叫做无量数，这个劫劫即是时劫也，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啦，系无量无边咁多分钟的，所以称为无量无量数呢个劫。有佛出世嗰阵时咧，有位佛即系有尊佛出现世间，出现世间咧，佢按自己嘅名号咧，叫做袈裟藏而来。袈裟藏是一个相，是一个宝藏之相，三世智佛宝藏之相就是袈裟，袈裟呢是三世智佛宝藏之相。三世智佛那个相呢，我们肯定袈裟，恭敬袈裟就是恭敬三世智佛，你得福到无量。若果尾旁这个袈裟呢，你就恶心向三世之佛，你所得的罪呢就无边了。所以袈裟是智佛圣言宝藏之相，所以我们对这个袈裟一定的恭敬，因为弥勒菩萨将来成佛都是搭袈裟而成佛。弥勒菩萨那顶袈裟呢，是释迦牟尼佛教给他的，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就教给他的大子迦叶尊者保持这个袈裟，迦叶尊者就入定了，像我们中国湖南戒竹山马修曼这个石洞的后入了定。当了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呢，迦叶尊者就将那个袈裟呢就教给弥勒菩萨，但是战者那段时就入定了。所以未来佛成佛也是搭袈裟，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呢也是搭袈裟，释迦牟尼佛的王子啊释达多太子，他出家的时候穿一个袈子这个宝衣啊，但是跑到这个雪山的时候呢，共这个猎人就换了这个袈裟，将宝衣就换袈裟，披起袈裟呢在这个菩提树下成等正觉。过去佛的仪式，现在佛仪式，未来佛仪式都是搭袈裟的。所以后来佛太子呢，他想披如来的袈裟不容易披呢， 大家又出家，出咗家都偏唔多咧，有三忌讳，有受戒，受三行大戒，所谓沙弥戒、比丘戒、菩萨戒，三行大戒受完之后咧，譬如来啲袈裟，我顿时燃顶放婆，站上现，法王座下，都有欠儿孙啦。所以这个袈裟呢是知佛言性代表这个相，所以对袈裟一定要恭敬，恭敬袈裟就恭敬三世知佛，恭敬一切言性嘛。辟支佛就搭袈裟，罗汉就搭袈裟，菩萨地藏王菩萨也是搭袈裟，知佛也是搭袈裟。这个袈裟呢叫福田衣，如果有人恭敬这个藏宝呢，恭敬这个袈裟，他就得福无量，所以袈裟称为福田衣。善哉解脱缚，无相福田衣，我今顶大寿啊，晒晒都成得皮，不得禁晒啊，有譬如来的袈裟，希望来晒都还有譬如来的袈裟，生生晒晒都譬如来的袈裟，譬如来的袈裟修行啊，现在修行啊，将来呢就有机会有可能性承担正觉啊。所以这个袈裟呢是出家人那个代表来的，叫做宝藏之相。讲个引言给大家听，这个人义经，人义经过去无量劫有个国王叫做提菩提那个提龙遮罗的那个提，这位国王啊，提皮统领十亿这个小国王，他自己是一个大国王。那当时呢就佛法就灭了，什么佛法的，什么佛法呢，山上就有这个辟支佛，辟支佛的手禅定呢以这个神空来教化呢。那当时那些飞禽以及那些爪兽呢，他们呢就皈依这个辟支佛，辟支佛就共他受戒，有个士子就称为见晒士子，见晒士子，这个士子啊金色的，全个身体的毛皮啊都是黄金色，这个士子就皈依这个辟支佛，辟支佛就共他受戒，受什么戒呢，受五戒，受第一条不杀生，第二条不偷盗，第三条呢就不淫欲，第四啊不妄意，第五就不饮酒，那五戒不是出家人一受，在家人可以受，士子也可以受，受了五戒就断日来受了。这个善这个辟支佛共这个士子受了五戒之后呢，五戒知道今日呢，这个士子也知道今日受了戒了，他们就有色，有色当时山中呢就有个猎人，这个猎人呢就知道那些禽兽啊，他懂得恭敬这个袈裟的，他就披了这个袈裟，袈裟入面呢就放了个贡箭，放了贡箭呢，他们行到这个山中呢一望啊，望到这个士子，他以前我发财了，以前我晒得个贫穷啦，若果我将呢个金色金毛狮子嗰层皮剥咗佢啊，奉献国王啊，国王一定咧得奖，奖我好多钱，我咪免咗贫穷之苦啦。我而家咁穷，真系有机会俾我发财啦。咁样咧，佢就呢个从呢个袈裟入边咧，就拿咗支弓箭。向这个睡眠的士子一箭就射下去，射下去那个士子就醒来，醒来就起发漏，发漏想咬那个猎人，一望一望这个猎人披了袈裟，哇这个袈裟不能够起恶心来向袈裟，袈裟是知佛的床上，是言性的床上，都唔害呢个猎人，唔害呢个猎人呢，咁样呢 就敬驾杀而不害猎人。猎人用个箭嚟，用嗰个箭嚟射佢咧，佢都恭敬呢个袈裟而不害猎人。咁样呢个箭咧有毒气同内涵，一久咧，佢就知道自己命中啦。佢就讲出三句话：耶罗罗婆车哈娑诃。当人嗰三句话就命中，命中啊！大地六种震动，无云而已。啊！天上嗰个吐利殿的天人啊，天子啊，天女啊，用天眼望啊，哇！呢、这个猎人杀咗嗰个菩萨，菩萨咧共建架势而不害呢个猎人，难得难得，我哋散化嚟供养嗰个事子，哦，所有天子天女咧就散呢个啊摩曼陀罗法，我咪供养呢个事子。啊！呢、这个猎人啊，见呢个狮子死咗咯，就用得刀啊，啊剥佢嗰层皮，嗰层皮都金色嘛，黄金色，个狮子皮嘛，好值钱嘅。剥咗嗰层皮咧，咁咪呈上嚟俾国王，国王都用得只咧，狮子皮嘛。国王做呢个王座咧，以狮子皮嚟为作为尊玉嘛。啊，咁样咧。但呢个国王啊，唔系一个无知识的国王，系多智多识的国王。国王皮皮啊，皮皮一望一望，喂，呢、这个狮子系黄金色，经呢行讲啊，有个飞禽兽是黄金色嘅，呢、这个菩萨嚟做试验噶。咁样咧，咁样假如我啊奖佢，俾钱佢。我咪以呢个猎人红杀菩萨咁样，哦呢、这个猎人啊哀求啊，国王啊怜悯我咧，我一个穷人啊，我冇钱啊，多多少少咧，你都将打醒我啦咁样。今日呢个国王啊问，佢狮子死的时候有咩吉祥之祟咧？呢、这个猎人就照讲啊，佢狮子死的时候啊。讲出三句话：耶罗罗婆车哈娑诃，即时大地六种震动，无云，冇云就落雨嘅，啊落雨就有云啦，无云而已，啊天人就散化，供养呢个狮子个，啊呢、这个吉祥之祟啦，咁啊知呢个国王咧更加相信呢、这个狮子系菩萨示现嘅。好啦，多多少少。这个钱呢就将得俾个呢嗰个猎人啊。今日呢国王嗰三句话啲人解呀。今日问嗰啲大臣问嗰啲智人个个都唔识解。后来有个大臣话山上一个仙人啊可能佢识解呀。哦咁样呢国王派呢个使者到呢个山上呢就请呢个仙人。呢、这个仙人呢叫做车魔。车魔到咗王面前，就对国王解释啦。佢狮子讲嗰三句话系凡意，大凡天上嗰个意，嗰、那个意思咧含多意嘅。第一句耶罗罗啊，第一句耶罗罗就话咧，太头披袈裟遮系言性智相，不久就解脱生死嘅。太头披袈裟是现性嗰个相嚟嘅，现性呢个相貌嘅，不久就解脱生死。嗱耶罗罗婆车下咧，个太头披袈裟是现性之相，不久就证涅槃啦。佢太多头啊披袈裟，呢个现性嘅相貌嚟嘅，不久呢个人就证涅槃啦。啊耶罗罗婆车下嘛，娑诃咧。诶、哎，呢、这个车魔又讲啊，呢、这个车魔善人讲啊，娑诃啊，佢太头披袈裟为一切天人所应供养，佢太头披袈裟为一切天人啊所应供养，恭敬供养。哦，咁样啦，原来狮子讲嗰三句话咁样解释，啊，国王啊，好啦，即时就相信。呢、这、一个金毛狮子啊，即见晒狮子啊， 即是菩萨示现的，今天马上要恭敬菩萨，恭敬贤圣，他就 召十亿个小国王，大家一起来、我们现饭现盖现香供养这个事子，他们又打一个金个官，金个官放个事子皮下去，放个事子来全国来游行，全国的人向法来供养，供养养之后呢，就起个宝塔啊，起个宝塔咩，将呢个金冠呢个狮子皮放在宝盒入边咧，咁样咧，当人人咧，以后啲人人都恭敬嗰位菩萨，狮子菩萨。咁而是咧，咁样呢个印言啊，呢个提婆国王十亿得人天嘅福，人间天上再咁释迦牟尼佛讲啊，佢当时呢个狮子系边个咧？见晒狮子就释迦牟尼佛嗰个前身啊！当时呢个国王提皮系边个咧？就是弥勒菩萨啊！当时嗰个猎人杀咗呢个狮子系边个咧？就是提婆达多嘛！啊，当时呢个奢摩呢个善人系边个咧？就舍利弗啦！所以咧，我哋对呢个袈裟系知佛言性嘅相貌嚟，我哋唯一嘅条件咧，就要恭敬、尊重、啊赞叹，我哋就灭罪生福，灭你嗰个罪，生你个福。所以地藏菩萨讲，不过佢有佛出世啊，佢嗰个名号啊叫袈裟藏啊，袈裟啊。披袈裟就整个宝藏之相个袈裟藏啦。二来若有男子女人啊，加以后以后世边为男子边为女人，闻到呢个佛嘅名号袈裟藏以来，你生个恭敬心、尊重心、供养心啊，用呢个善心嚟向呢个袈裟，唔系向袈裟，向言性。不是向言性啊，向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、你用这个恭敬心来向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，你是哪不法知不灭罪呢？像这位男子女人啊，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，一百大劫生死之罪都灭了，不收灭了一百大劫生死之罪、所以恭敬袈裟得难灭罪啊！袈裟藏而来是佛的名号哦。由于过去有佛出世，后大空山王而来，又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是人得意，行可沙佛，当为说法，必成菩提。地藏王菩萨又讲：我过去无量劫啊！又有佛出世，我佛出世，我都亲近，我都供养，我都恭敬，我都尊重赞叹。所以地藏菩萨啊，曾经亲近好多佛咧，过去佛咧，佢过去有个佛出世咧，叫做大空山王如来，大通者通达人，法法见我嘅大空智性如来，十劫坐道场，佛法不现前，不得成佛道。下来十劫以后咧，佛法现前咧，佢就成佛道。呢句话系教我哋初禅啊，初禅啲人啊，初得冇妄想，初得冇无明，但个佛法明现前啊，就不能开悟啊。有啲坐几耐咧，初得冇妄想，冇无明啊，能够入定啊，初得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或者四年、五年，豁然大悟，佛法就现前，佢就开悟。所以开悟即系佛法现前也嘛。佛法现前呢，你咪通达呢个佛法，所以称为大空智性而来啦。现在呢个地方又一样，大空者就讲呢个波耶，波耶统一大法嘛。过去无量嘅事，点解你唔知道冇波耶？未来无量嘅事。点解你唔明嘅？冇过嘢嘛？此国土、他国土，无量嘅佛土，都有好多好多佛嘅世界。点解你唔清楚咧？ 哎，你冇过夜嘛？过夜就能通一大法嘛，所以能治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呢、这个过夜。哎，然之过夜向边个地方求呢？啊，福就向人求嘅，以供养人嚟求福嘅。过夜啊，过夜唔系向人求，过夜向自己求。自己乜嘢？自己烦恼。过夜向烦恼求，你能够减低你个烦恼，你个过夜就嚟啦。灭一份烦恼，得一份波耶；灭十份烦恼，得十份波耶。你向你自己，除咗你个烦恼啊，你个波耶就嚟啦。好似你呢个家啊，你呢个屋系黑暗嘅，去咗你个黑暗，呢个光明就嚟啦。你想破黑暗啊，你要得光明；你想求光明，你要破呢个黑暗。除咗一份黑暗，就得一份光明。除十份黑暗就得十份光明，所以波耶就向烦恼除。有啲人嗰、那个烦恼啊唔肯除，贪嗔痴烦恼重到了不得啊！我要求波耶，烦恼同波耶系同参，两个唔可以同参噶嘛。有烦恼就冇波耶，有波耶就冇烦恼嘛。所以你唔除烦恼，你点样求到呢个波耶呢？嗱。所以呢个波耶就向烦恼求灭啦，呢个烦恼呢个波耶咧啊，有啲人唔知道咩嘅烦恼执着嘛啊，你今朝你都执着咧，你个智慧就嚟啦。但系由你嗰个执着啊，执一日、两日、十日，哦，执一个月，你啊，你有执着咧，点样有波耶咧？波耶就破执噶嘛，波耶就随惑噶嘛。除烦恼惑嘛，所以我哋人人呢，而家未有烦恼，怪边个？怪自己，还有贪嗔痴，唔除贪嗔痴，点样得波耶呢？唔除呢个执着，又点得呢个波耶呢？所以波耶金刚经波耶之后，就光明嘛，无我相嘛，无我执嘛，无人相啦，无人执嘛，无众生相嘛，无众生执嘛。冇受者相啊，冇呢个受者嘅执嘛，四相一空咧，呢个波耶就现出嚟，所以破执就得波耶。当相破执，波耶现，有咗波耶啦，就通达一切法，所以明明大通哦，大通啊！啊，波耶通达一切法，一切法咩嘢咧？啊，波耶就为因，啊，佛果就为佛德就为果。佛的德不连四德啊，常常乐我净，常即常智啊，唔会有生灭嘅；乐即直灭嘅，唔会有苦嘅；我即自在嘢啊，唔会有不自在嘅。我自在为义，系咪？常净即清净也，唔会有厌恶嘅。常乐我净四德就系佛德嚟嘅，佛有四德。石恶我净，又以虽未山亡，虽未山亡啊，是四宝所成嘅。诶、啊，虽未山亡，我哋见唔到，但我哋而家东方东边就黄金波，南边就琉璃波，西边呢就白玉波，北边呢就水晶波。我哋系在虽未山之南，南禅部洲，所以南禅部洲啊。虽未山之南咩就琉璃波，所以我哋喺在嘅天啊，天啊，嗰个天系清色嘅，蓝色嘅，呢、这个就系琉璃波嘅颜色嘛。点解个天系蓝色？你话俾我听啊！佢又唔红色，佢又唔白色，应该白色噶嘛？诶，因为我哋南禅部洲虽未山之南喺个琉璃波，呢、这个琉璃系清色波嘛，啊，青蓝色嘅波，所以养到呢个血孔完全系蓝色。啊、因此咧，虽未山亡，就四宝所成，代表佛常乐我净嘅四德。所以我哋断咗烦恼，有波耶，波耶大通，通达呢个佛德，佛德就常乐我净四德就通到啦。呢、这个啦，因果而立名，大通波耶就因，山亡四德就果，欲得四德之果。必须受波耶嗰个大通之恩，嗱、啊、叫大通山王而来。 这有男子女人文思不明啫，啊，他也有啲男子女人一闻到呢个佛嘅名啊，大通通通通，断烦恼就痛啦，执着就唔痛啦，快啲减少自己嘅执着，断咗自己嘅烦恼，一切都痛哦。过去嘅事、未来嘅事、自己嘅事、别人嘅事，啊，通通都明白，呢个咪大痛啦，知佛境界都痛埋啦。阿罗汉咩样子都知道啊！辟支佛啊，有咩神力我又通啦，啊我痛嘛，啊嗰阵时大痛嘛，大痛啊咁样，啊大痛咁样，通着佛嘅德，佛嘅德就常乐我净啊，所以我哋一定要常止。那而家呢个世界啊，刹那刹那咁样嚟改变咧，就冇咗常咯，唔系极乐世界咧。极乐世界都唔会变噶嘛，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就冇咗常啦，娑婆世界啊就冇咗乐咯，苦多过乐咯，乐中有含有苦啊，所以乐啫含有苦，唔系真乐咧。极乐世界就真乐咧，常乐。我咧啊呢、这个娑婆世界啊就不得自在咧，啊我哋想长啲寿又唔当我哋作主嘅，一切呢都是由这个环境来支配，没了自由的我呢，啊没了这个我常乐我净，净即是清净的。所以呢这个男子女人闻到大通就求智慧，闻到波野就求佛德，啊闻是佛名，是人得以行何沙佛，讲来说法，有了波野了，佛就当然对你说法，说法都对着你讲呢，乃佛大智啊，舍利弗智为大一，所以《世尊讲》咩经都对舍利弗嚟讲，对《弥陀经》咪对舍利弗讲。舍利弗从此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明日极乐，其都有佛可阿弥陀。点解唔对阿难讲？阿难嘅智慧唔系大一嘛，舍利弗嘅智慧系大乜啊？所以好多部经咧都系对舍利弗，《妙法莲花经》也是对舍利弗啊。啊！以时世尊从三昧按墙而起，告舍利弗：知佛智慧甚深无量，其智慧门难皆难入。一下子《妙法莲花经》又对舍利弗讲：舍利弗就智慧大一嘛。虽然你男子女人称呢个大通之名，你有大通嗰个智慧咧，咁行何沙佛说法都对你讲嘅嗱，得以行何沙佛。讲微说法必成菩提，你又有这个散王的四德，常乐我净，虽然间未曾满净，你都份净呢，有一份常，有一份乐，有一份我，有一份净呢，有份净你将来满净了，就必成菩提，所以必成菩提。由于过去有净业法、散王法、自性法、正明王法、知成就法、母相法、妙性法、满月法、别面法，有而是当不可说法。咁地藏菩萨呢，还说好多法，利益未来的众生。吐利天呢，讲啊，佛萨讲啊，大尊啊，由于过去啊，我曾经亲近好多法啊。因为正月佛啊，佛面有余，正满月嗱，正月佛啦，月都清净嘛，佛嗰个面咧又系清净，佛面有余，正满月嗱，呢、这个正月佛嘛，山王佛咧咁样咯，佛得嗌嗌，由于虽未山王嘛，呢、这个化罪菩萨诶赞叹法王嘅。佛世尊金色的二金山，由于一光照世间，难不众生至枯恼，是故开销大法王。这个就化罪菩萨释戒来赞叹佛啦。世尊是金色的二金山嘛，由于一光照世间嘛，难不众生至枯恼，是故开销大法王。这个咪佛咪正话三王法，智性法，佛个智慧就在时性嘅， 圣文言国都有智慧，都唔及佛；菩萨也有智慧，都唔及佛。佛是一切智嘛，智智法嘅实相，所以为佛以佛究竟智法嘅实相，所以佛嘅智啊在时性嘅，因此名为智性佛嘛。正明往返正就属太，太是清净的，明是属用的，从太就起用，从正而得明的，而一切法自在，所以正为正明往返。平常叫为魔鬼事叫做正明，为魔鬼事呢，是印度话我们中国就发为正明。为魔鬼事啊，他的太是清净的，他那个明啊有种种名的，从胎起用出生种种的名相的，叫做正名，是魔鬼事的名。正名往佛知成就分，佛呢这个智慧就成就了，所以佛控一切相，得一切智嘛，一切智道中智，一切种智三智圆满，名之为佛，叫做知成就佛嘛。无相法，菩萨都有相，有所断，因菩萨都有相，佛呢就无相，无所断嘛。法无相呢，法无相是边个法？法无相即系涅槃事嘛，涅槃呢就法无相即系涅槃事。人呢，人修行修到无相是咩？人修行修到无相就佛嘛，所以佛呢也是人啊，无相人就佛呢，人人无相者就佛事，法无相者涅槃事。现在讲人啊，人无相，所以我哋而家系人呢，佛系人做噶嘛，佛系人受噶嘛，我哋受啦，受到在相嗰阵时咧，就变咗无相啊佛。人无相者佛事，叫做无相佛。妙性佛而来呢，有四种的辩才，有八种的任性，所以而来那个任性在微妙嘛，叫做妙性佛嘛。四任就八变嘛。满月佛，佛面犹如正满月，亦如寸佛放光明，是嘛？圆光普照二十方，慈悲喜舍就戒具足。我哋拜忏啦，赞叹佛嘛，我哋唔好嗨庆拜忏，拜忏啊赞叹佛咧，称佛名号，忏悔无始劫以来嘅业障咧，所以一拜忏一开始咧，佛面犹如正满月咧，亦如千日放光明，圆光普照二十方嘛，慈悲喜舍戒具足，呢、这个咪满月佛啦，月面佛系嘛，佛嗰、那个。佛嗰个面呢由月咁光亮㗎嘛。睇下我哋人嗰个面呢多数都係长嘅。佛个面係圆㗎嘛。好似月亮咁圆㗎。但如嗰个面係圆嘅呢，咁样呢多数都有啲福气㗎。长个面呢稍微辛苦啲。仲话叫马面嘛。月面就好咯，有啲福气啊！所以佛面犹如正满月，系月面佛啊。有疑是担得阿斯佛，地藏王菩萨亲近几多佛啊？我哋而家亲近几多佛啊？我哋真系唔够福气啊！不嚟我哋系释迦牟尼佛啲子孙，但我哋做释迦牟尼佛啲儿孙，释迦牟尼佛入咗涅槃，咪唔够福气咯？如果够福气啲时候，我哋趁眼嚟见到。见到释迦牟尼佛就好咯，见佛要讲福气，冇福气见唔到佛噶嘛。所以古人有修戒，佛就晒事我沉沦，我得人生佛灭道，太色曾经无量劫，得见而来禁色身。我哋咧佛就晒啲时候，我哋沉沦，唔知堕入做咗乜嘢。当到我得人生佛就入咗灭啦。太色曾经都无量劫，不见而来禁色身啊！所以地藏菩萨曾经见好多佛啦，亲近好多佛，供养好多佛，闻好多佛说法嘛。所以 佢攞人家正果呢佛呢一转一转呢介绍俾我哋见呢，那有疑是当不可说佛。世间现在未来一切众生，若天若人若男若女，但念得一佛名号，功德无量。我哋呢个八福田众呢，人人都有呢个八色呢个福田嘛，八色甚王呢个福田啊，我哋边个冇八个色呢？眼色、耳色、鼻色、舌色、身色、意色、大出嘅摩罗色、大白阿赖耶色，这个八色就是众生啊，八色嘅田种啊，系我哋下咩种子？下人嘅种子生生世世都做人，下天嘅种子来世就生天，下比嘅种子生生世世都做比，下呢个恶嘅种子入地狱，哦，都系由微色所变嘛，地狱咪色所变咯，天堂咪有个色所变，系你下咩种子嘛？得咪咧？得咪咧？下人嘅种子做人啫，做人都未曾十全十美。下天嘅种子生天，天福无上咧，天福会响震咧。五岁上现的时候，天人又流泪叫苦连天咧，所以咧唔得十全十美。我哋八色田种咧，再开下咩种子？下佛嘅种子啊！啊，你下黄豆嘅种子咪将嚟结黄豆，下黑豆嘅种子咪结黑豆，下苦瓜嘅种子咪结苦瓜，下甜瓜嘅种子咪结甜甜瓜。所以我哋八福田种咧，系你下咩种子？啊，现在就学下佛嘅种子。嗱、啊，若现在未来一切众生。若天若人若男若女，但念得一佛的名号，个下佛的种子，唔知道佢念边个佛的名号都好啦。佛是万德同名，每一个佛咧都具足万德嚟。阿弥陀佛具万德，释迦牟尼佛又具万德，当来弥勒佛也是万德，过去燃灯孤佛也是万德，东方阿弥陀佛的名号啊，都系具足万德嚟。但念得一佛的名号，一佛的名号啊，名中之德，其德遍法界，就功德无量。你比如阿弥陀，阿弥陀咩德？无量光。阿弥陀佛个光明几大啊？遍法界啊！整个法界呢个光明咧就遍啊，系咪？释迦牟尼佛嘅能忍，能忍嗰个德有几大啊？能忍德有遍法界啊！释迦牟尼佛不是在这个世界成佛啊，千色界、百亿色界、千个百亿色界，就一千个百亿色界这个世界来成佛，没有遍法界。所以一佛的名号，名中之德，其德无相，其德无形，其德就变，就变法界，所以一佛名号功德都无量。何方多名？多名啊，多名就多德，德都变法界咩？一名就一德，譬如慈，这个慈就变法界啦。地地又变法界啦，起起又变法界，舍舍又变法界，变财变财又变法界，戒持戒又变法界。所以何方多名嘅？一名一德，一德变法界，德德都就变法界嘛。变法界会唔会外？有咩外啊？佢无相嘅。点样爱啊？香港啲电台啲电波都唔会爱啦，佢无声噶嘛。你放你嗰个电台，我放我的电台，你收佢个电台，我收佢个电台。啊，大家都唔会爱噶嘛。佛德遍法界又唔会爱噶，慈悲喜舍遍法界唔会爱你十力遍法界，十力遍法界唔会爱你四无所谓遍法界，四无所谓遍法界咧唔会爱你。佛耶涅槃就遍法界，所以何方多名啊？一名就一德就遍法界，多名就多德就遍法界。是众生生生时死时自得大利，假如念佛的名号呢，生时念啊，将佛的功德啊，知一切恶，守大善，孝顺，守国法，和哀。人人都欢喜，生时都具足好多大利 做人嗰个带嚟嘅。哎，念佛嘅名号啊，死时又得带嚟，死时唔会堕落地狱，唔会做恶鬼，唔会做畜生，唔会做阿修罗，或者上天，或者上净土，见佛闻法，会又得带嚟。所以生时念佛，生时得利益。哎，假如你多病，你生时念佛咧，个病就减少啦。假如你短命，生时念佛咧，嗰个命啊就长咗啦。假如你冇儿女，生时念佛咧，佛咧就送一个儿女俾你。啊，咁样咪生时咪自得大利，系嘛？死时咧又自得大利，死时嗰个命咧死得安安乐乐，啊，坐铁立亡，系嘛？咁啊，生天生净土。床翻宝盖嚟迎接你，死得几好啊！死得唔知几安乐嘅，死时就得大利嘛。仲不恶道，生时念佛啲人，生时得大利益，死时得大利益啊！永远像佛嗰个种子，种就法的田种，佛个种子萌芽，佛个种子开花，佛个种子结果结菩提果，系咪又点可以堕落地狱呢？永远呢唔会堕落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。若有临命中人家中见熟，乃至一人未是病形高性念人，将来就自己念佛啦。自己念佛呢就生时又利，死时又利，永远唔会堕落恶道。咁代人念佛得唔得？得，代人念佛亦得咧。而家讲代人念佛，若有临命中的时候，家中眷属、大小眷属、父母啊，为儿女而念；儿女为父母而念；兄弟为姐妹念；姐妹为兄弟而念；亲戚为朋友念；朋友为亲戚念。哦，家中眷属，别人代你念佛，乃至一人，唔好话多人代你念啊，一个人代你念啊，得嚟。乃至一个人。未是病人，这个病人差不多死了，为这个病人高声念得佛名啊，大声念得他耳朵听得清楚，心了明白，知道南无，南无就是皈依啊，打皈依就南无了。南无，南无什么佛？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。哦，皈依阿弥陀佛，皈依释迦牟尼佛，高声念一佛名啊。今日念一佛名啦，咁呢个病人呢，法式虔诵就下咗佛嘅宗旨，下咗佛嘅宗旨，将佛嘅宗旨中就法式虔诵咯。是命中人，除五无间罪。呢个命中人呢，五无间罪呢、这个罪太重，不能够念一句佛号就灭咗佢嘅，不能即时灭。除咗五无间罪，二业报单，二业报单呢，杀生偷盗。是不是口恶拜骗，其余那个十恶之罪，而业报单，识得消灭。哦，闻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那个佛力，阿弥陀佛这个佛力，将自己口恶拜骗，奸淫邪道，这样的十恶之罪，识得消灭。所以那些轻罪就消灭了。好似唔怕你几多草，一点火就烧光嘅。唔怕你黑暗，千年黑暗，一弹就破千年暗啊！唔怕啦，唔怕你病得几耐，五年十年，碰到你个良医咧，一斋茶就医好你五年十年嘅病啦。啊，咪色界消灭嗱，而业报单，色界消灭嘛。所以念佛咧，能灭。嗰啲轻罪、小个罪、重罪，一就五无间罪。五无间罪，念佛能唔能够灭咧？我八识虔诵下佛嘅种子，系咪能唔能够灭呢个五无间罪？亦能灭。嗱，是五无间罪咧，虽之极重。我哋做人啊，作业咧再重啫，就五无间罪。咩五无间罪啊？杀父、杀母。出佛身显，破和合障，杀呢个圣人，杀罗汉，呢、这个就五无间嘅罪，刀生奇物， 呢個五無生盡，雖至極重啊，動靜益劫了不得春，五無間罪啊，受無間之苦，入無間地獄嘅，若見過益劫，都唔會出地獄，了不得出。但係成師臨命中時，他人離奇清念不明。成師臨命中的時候咧，佢有見數，佢有父母，有兒女，有兄弟，有姊妹，有親戚，有朋友，代呢個臨命中嗰個人咧，念一句佛嘅名號，大聖念、高聖念，像嗰個佛嘅名號，總在呢個定人八色田中。他人離奇清念不明。啊，念佛系咪你念啊？啊，你耳朵听到啊？你个心又明白啊？念咩佛？南无阿弥陀佛。哦，记得嘛？记得。我心里头有南无阿弥陀佛。哦，就系呢个佛宗咧，宗就八色田中，以是最终亦是消灭。呢个佛宗，宗就八色田中啦。啊，咁样咧，一宗一之后，渐渐渐渐啊，呢个佛宗就增长啦。啊，增长。生精就萌芽，萌芽就生干，生干就生枝生叶，哦，嗰阵时嘅开花，开波嘢嘅花，开波嘢嘅花，波嘢嘅力大咧，就将呢个五无间罪就消灭咗啦。佛宗渐渐增，五无间罪渐渐灭，光明渐渐来，黑暗啊渐渐消，良日渐渐息，啊恶病渐渐除。咪咁样咯，以是罪状亦渐消灭，啊五无间罪都消灭咯，何况其时个小罪、轻嘅罪，当然咧即时就消灭，五无间罪慢慢地渐渐嚟消灭，所以咧我哋就八色田中咩中。